倦倦，不思恋情深，开在盼时间，愿是余生山回，水怀珠传媒，烟波自陪回，不知心等谁，君不见 君不见，红楼梦回的老园飞，与时间挖出绿色的凄凄美美，饮一掷杜鹃泣泪，火花谢花飞，唱一唱轻调细酌，与分装相配， 凭栏远眺欲相言， 一眼你不见， 袅袅情款款， 只等你发现， 百川珠帘你相见，究竟谁是你那一串， 我要望绿生烟， 鲜红的口干，只想绿的悠然，听不进规劝，宁愿选择疯癫，踌躇间增一分太长，平添了忧伤，减一分太短，如此才好圆满，一丝浅笑若出言， 天上人间一曲繁弦，丹心珠袅袅一生烟，如胶月似缠缠，可望而不可至于眉间， 天上人间一曲繁弦，丹心珠袅袅一生烟，可望而不可至眉间， 君不见， 君不见，红楼梦回的老园飞飞，与时间挖出绿色的凄凄美美，饮一掷杜鹃泣泪，火花谢花飞， 唱一唱轻调细酌，与分装相配， 凭栏远眺欲相言， 一眼你不见， 袅袅情款款， 只等你发现， 百川珠帘你相见，究竟谁是你那一 我要望绿生烟，一半清醒一半长 眠，托 红颜捎去那个永远，却换不回有你的心间，我要望绿生烟，一半凄迷一半伤感，徐徐然飘零寂寞山间， 遥望余生烟，飘荡荡山。